把粮食一次分，群众让你交账逼得紧，你就灭个亲娘起坏心，你就是烧毁了粮食中，你也逃不出群众的手掌心，你想要全村男女都为奴，你想要上门粮食不存耕，你想要偷着饭吃 成了

老陈庄太上皇若非看到，他只怕小诸葛要入龙袍。夜间飞雨回，把油台胸中暗藏两把刀，有才有才有才， thank you.